钱，来的不容易呀、啊。这不是饭店，你 项目我是认准了，我就是个人借钱也要把厂办起来。 退场！ 不是， 大家都想好，不愿意干的可以走了。走啊， 天成！ 走啊， 天成叔，我 动手。您要走，来要违约金的吧？ 我在村口碰上秀莲了。天成啊，我有个少花钱的办法。 刘老师，您说，您快说。 在咱们的设备预算款里有台锅炉，要买新的就得 12万7。 对，曙光机械厂有台旧锅炉，把它倒过来修修就能用。 那得多少钱？ 5-6千。 哎呀，这一下就省了12万。 再有我的专利使用费呢。 刘老师，这您放心， 你们可以晚付半年，等厂子办成了再给，不过按贷款付息，好吗？ 好， 好，太好了！ 听听，听听，连一个外人都在这儿，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天明哥，我原准备入股3万块，现在我决定再投2万，明儿我就上我姑家去拆借。 天明哥， 朝下干嘛呢？ 把话说完。 这厂子要办成了，我就头朝下绕着你们厂子转3圈。 好， 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们党员也要把厂办出个样来。 就是办成一朵花，我也不受这个罪。哎，你们瞧瞧，哎，你们瞧瞧，这啊，这，哎呦，这，哎呦，都成什么了？值当的吗？ 你干嘛？小心我揍！ 金锁，干咱的。 让我一次爱更久。 队长， 这腰不大对劲儿。 哎，天成哥， 大概是过去种大棚菜，趴在地下落个毛病，歇会儿就。 哎，天成哥，你歇会儿，让我进去吧。 哎，不行，金锁，你说太文局不好干，我干不出点窍门来，还是我来吧。 哎呀，天成哥，天成哥，天成哥回家。 好， 快快。 哎，小心点儿。哎，停停停，让我下去，要不你婶婶看见又该骂我了。 不行，我得把你背回去。 好好好， 秀莲嫂，秀莲嫂，哎，谁呀？来了来了。 铁锈水垢足有半尺多厚，硬得像个铁疙瘩，都得人使除垢剂一点一点的往下咔嚓。 谁让你干来着？ 咱不是穷啊， 手头上有十几万你还穷啊？你这傻猴，纯粹是自己往穷口里头蹦。 秀莲，你别哭， 别坐，不把这层脏皮给我扒了。 好好好，我自己来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 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扒两道口子破两副皮至于吗？呀，你脱衣服还真疼开了。哎呦， 这时候想到我了。 嗯，不想你想谁？我要真想开别人了，哎，你还不把我骂话了？ 讨厌鬼。 这刘老师还说呢，这活估计20天干完就不错，我看再有5天准完工。哎，我琢磨出了一个好法子。 好法子？好法子就是多受罪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起草神机妙妙，心中思谁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Yeah. 教唆女君自居，我与你天造地设是佳人，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爹也命运光飞门，我也偏生地狱美女呀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赔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呀